雨水滋润加之本周气温回升，使得居庸关长城东侧山路的山谷中花海出现，杏花结了孤朵，山桃花陆续绽放。如往年一样，今年三月中旬进入花期以来，开往春天的列车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往。听到的是阿桑的歌曲《保管》，想起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说情侣分手，过往恋情留下来的物品，比如一本日记、一张相片，丢掉可惜，保存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该怎么处理？因此一种名为叫爱情银行的可以寄存托管爱情信物的商铺在网上渐渐的流行开来了。如果你有了新的生活，但是过去的不舍得放不下又不得不放下的时候，爱情银行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尽管我认为这种保管没有什么用，但真的也许有很多人需要这种服务吧。听到的是张信哲的歌曲《过火》。想飞，伤痛我飞。

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很多人听到这样的前奏，就会想起一些画面、一些动作和一个叫阿雅的女生。世纪末的时候，《骡兵进行曲》在台湾的大街小巷疯狂流传，你很难不记得那红豆大红豆的搞笑歌词，而阿雅那标志性的挥手舞也立刻风靡一时。这个舞蹈其实是阿雅还在上艺校的时候，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酝酿出来的，看来她对于自己未来的走红早就做好了准备。由于这张专辑销量一飞冲天，于是环球公司又继续在同年发行了《壁花小姐》。这首《壁花小姐》现在还可以在 KTV 里听到大家都在唱，尤其是大家可以在哈哈 哈的大笑当中找到欢乐。壁花小姐的说唱形式其实比较特别，很难把它划分到某种类型中，可能算是鼠来宝吧。不过唱片公司从一开始就已经给他定下了游戏音乐的概念，动感活泼的电子配器，简单逗趣的歌词，定会吸引许多学生群体的青睐。不过阿雅的演唱实力也饱受诟病，央视曾经把她列为十大小儿科歌手之一，评价她为幼儿园园长。她的唱功也确实有一些简陋，比如《恋爱46天》就能很明显的听出有很多瑕疵，或许把他的歌当作跳舞毯的背景音乐才是合适的吧。当时跟他风格类似的歌手徐怀钰正如日中天，所谓寄生于何晟亮，再加上阿雅把工作重心转向了主持，所以唱歌仅仅是作为阿雅的一个起步跳板的角色出现而已。尽管后来他也出过单曲，但是在一些晚会上他唱的歌依然是《骡兵进行曲》之类的歌，显然他这个年纪已经不适合再当孩子王了。 没时间一一照顾好。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从当年红遍大街小巷的《骡兵进行曲》、《鬼马精灵》，到清纯美丽的《壁花小姐》，再从《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外景主持人，到首次担任《爱雅幸福女人》的制作人，阿雅成功的从一个小女生蜕变成了一个知性的女人。今晚听一听阿雅首张个人专辑中的舒缓的歌曲，一个不一样的阿雅，歌曲感谢。 有你在我的身边，我是最被保护。有你在我的身边，我就觉得幸福。就算是我犯错却不认输，你的爱总是可以包容全部。我心里在想什么，只有你最清楚。最可爱你全都会记住，真的好奇怪怎么会遇到你，一个比我还爱我的人。点亮一根小小的蜡烛，你就是我最美丽的礼物。藏在心里从未说出，但愿能永远留住你给我的温暖和照顾。

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前两天的老板说对会议在线的 CEO 何毅进行了采访和报道，而我们的公众平台呢也是收到了不少的好评，甚至有很多的听众在评论里也说出了非常专业的对于医疗领域的理解和企业诚信的赞誉。那么在今天的老板说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走进会议在线，一起来听会议在线的 CEO 何毅先生对于医疗领域的理解和认识。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会议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何毅。 随着医疗加互联网的兴起，许多的医疗平台是应运而生，何毅先生也在节目当中分析了医疗领域和互联网平台结合之后的行业分类。 那我个人是把整个互联网医疗模式总结成了五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我是称之为叫淘宝模式，就它是构建了一个互联网平台，让医生呢入驻平台。那么第二种模式呢，我是称之为叫京东模式，自己招聘医生，然后呢自己开设这种互联网门诊。第三种模式呢，我称之为是叫这个医生社交模式，那他们是构建一个医生社交的平台和渠道，最后呢把这些医生资源通过其他方式来变现，比如说导向 C 端的患者，导向线下的诊所。那么第四种模式就是现在大家提的最热的叫互联网医院模式，它要通过互联网公司去在和政府医院合作，拿到一个所谓的 license， 就是说互联网医疗资质。那第五种模式就是我们自己的定位，我们的定位讲呢，我们是第三方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在一段时间之内，无论医疗改革怎么去发展，以医疗机构为主的这个格局不会轻易被改变掉或者是颠覆掉，所以的话呢，我们是工具，给医疗机构做好互联网的这种服务，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和别人差异化的模式。 既然在行业当中选择医疗方向的创业项目并不在少数，那么又怎么能在这样一个行业当中去崭露头角进行创新呢？ 创新肯定是一个企业非常重要的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所在，尤其是在互联网领域里边，创新呢更是保持一个企业不败的最根本的要素。第二个的话呢，因为创新没有秘密，当你的商业模式展现在整个领域之后的话呢，会有很多人来模仿你，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考虑的问题是，第一，你的这种创新是不是和自己当初的这种战略目标是相一致的，第二个呢，你的创新到底有没有阻挡别人的护城河。 会议在线作为第三方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被称为医疗天猫，它开展了不少的业务，例如线上直播、视频问诊等等，但这样的做法是否又有违初衷？是不是有意义的创新呢？何毅先生也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 我们无论是做直播，还是做随访，还是做这种其他的这种互联网服务，都没有离开我的初衷或者我的初心，就是为医院服务。你做创新，第一个不能偏离战略，不能盲目的去追随或者改变自己企业的战略，这个一定会失败的。你的创新的护城河在于表面形态都一样，但是你一定掌握了别人不可逾越的门槛。 马云创办阿里初衷是为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何毅先生创办会议在线就是为了更好的为医院服务。其实不管是做任何的行业，都在讲究一个词，叫做专一。所谓做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何毅先生投入到会议在线的经历也体现出了他对自己行业的一种热爱。有一个词叫做逆袭，就是一个人在不断的努力之下去改变现状，从而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可何毅先生的经历却恰恰相反。 实际上我整个走的过程，用我很多同行的话来讲，说我是在从天上往地下走，而别人从地下往天上走，通常来讲是先在小公司 做实业，然后到大公司去打工，然后呢再到 PE 或者金融领域做投资。这是目前这几年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职业的转换的轨迹。而我呢是做完金融做完投资，然后呢扎到实业领域去，同时的话又扎到了一个更加琐碎更加烦躁的互联网领域创业项目里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心要越来越平和，因为你面对的不光是一些很具体很细微的事情，更重要的你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你是仰着头过日子，别人是仰着头看你。这个时候在很多时候，无论是在做市场的拓展方面，还是在寻求合作方面，还是你要去寻求投资人的支持方面，你都得低着头，你都得弯着腰啊。这种转变其实对每个人的内心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都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们且不以创业进行举例，当一个城市里的时尚达人一下子转变为村头的小姑娘，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沸腾，回归到了乡村的气息时，当你换下你的大牌运动鞋，不再用奢侈品，不穿戴名牌，而且穿上了布鞋，开始挨家挨户串门的时候，亦或是你从现在的高职位一下子跌入了低谷，变成了从新开始的职场新人，你又会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试想一下这样的经历，当你放下了眼前的一切，去追随最本质的东西时，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呢？我想这样的变化或许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考验。 那么这个转变其实没有一点坏处，我觉得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我有一天我回过身，我再去做投资或做金融的时候，这种内在沉淀的东西能够帮助我更加准确地去把握一些投资的方向，包括一些项目的细节问题，我觉得对人生是一种好处。 采访何毅先生的过程让我觉得受益匪浅，而在这中间我学习最多的不是如何创业，而是如何在创业中，在生活中，亦或是和他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所要拥有的心态。一个人的资本固然很重要，能力也是一种素养，但是人格魅力一定是他身上最闪耀的色彩。而作为一个创业者，作为一个企业家，诚信同样如此。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老板说的内容，可以关注微信账号经典969和969老板说。我们下期再见。 说一